組織大使卡彭特表示，有高度可信的情报显示，俄罗斯会在今个月中旬某个时间试图吞并被亲俄分子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亦都有迹象表明俄罗斯计划在南部克尔松成立傀儡政府。据报俄罗斯会在这些地区举行所谓公投，以达成吞并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有充分理由相信俄罗斯将会竭尽所能在5月9日进行政治宣传，目的是为分散外界对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战术和战略失败的注意力。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高5至6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84点，系跌4点，总成交金额691亿几。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1.1跌1蚊，腾讯控股379.8升2.4，美团173.8升1.8，京东集团253蚊跌12.6，恒生中国企业73.54跌3.2，港交所342蚊升4.2，快手67.1升3.5。盈富基金21.2跌2仙，友邦保险77.65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82，瑞士法郎8.019，澳元5.567，加元6.101，新西兰元5.042，欧元8.245。每百日元对港元6.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9。港金报17,440蚊，跌4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72美元，卖出1,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回复正常。红隧的九龙去港岛区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是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泽福路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识叫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石塘咀皇后大道西539号和发大厦、上水彩园村彩玉楼、天水围天华村华日楼、 屯門美樂花園五座，馬鞍山銀湖天峰一座，將軍澳寶明苑寶松閣，荃灣曹公坊29-31號文成樓，觀塘安泰邨德泰樓，屯門黃金海岸15座，藍田德田邨德樂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假期后嘅今天咧，即系迎来都好多喜讯，有好多嘅一啲社交距离嘅措施啊，各方面咧都放宽咗少少，好似咧掉咗一半镜咧，突然间，你可以睇一睇先。遲啲再調過 開啦開啦，終於，因為好多朋友咧四月尾嘅時候咪突然間好熱嘅，即係酷熱天氣警告嘅時候咧，大家問嗰啲泳池啊、沙灘啊幾時開啊，好想游水啊，終於開啦，嚟緊星期四啊就開始開放翻啦，已經係 五月五號咧就會有呢一個重開泳池啦，戶外運動嘅時候咧都唔需要戴口罩啊，這個其實幾好，因為咧對於一啲即係喺街場上面打緊波嘅朋友仔咧。其实天气咁热咧，仲要戴住口罩跑嚟跑去咧，其实系好辛苦噶。 同埋系好似有少少唔系好 make sense 嘅。不过你防疫你冇办法啦，系咪？因为始终咧呢一个新冠肺炎咧，其实都系影响咗我哋两年几啦。咁我哋都系要认真去看待，希望到有一天咧，真系可以除罩相见。 系啦，我谂诶，坊间上咧，即系除咗话呢一个户外做运动唔使戴口罩之外，最开心嘅咧就系食肆可以去到8人1台。呢、這个咧就真系开心啦，因为母亲节嘅时候咧，大家都谂，哎呀，如果4人1台点算咧？ 四人一台其实好难搞啊！ 系啊，你如果譬如你有嫲嫲或者婆婆嘅话，其实可能加埋佢就已经过咗呢一个人数啦。咁而家就可以8人1台。 系，同埋4人1台系冇气氛噶，因为咧你四个人咧倾嚟倾去咧都系个收腹皮咁样啦。咁你8人1台，咁起码多啲嘢倾啊，咁多啲人笑下啊嘛。 系啊，嗰日计数咧食饭嘅时候都话，哎呀2台，咁啲餸点样分咧好啊？因为要订餸啊嘛。咁谂紧嘅时候咧，咁啱啱公布咗咧8人1台就好开心啦，唔使饭啦，可以坐埋一齐食啦啲。 我都見到好多咧，即係婚宴嘅朋友仔咧，本身咧都係諗住啊，等一路等佢嗰、那個那個 放寬個措施， 係啦，一路都話夜晚唔食啦，夜晚唔食。而家即刻一聽到呢個訊息之後，大家就喺度點人數啦，嗱有幾多個人嚟啊？我哋分幾多張台咧，就已經即刻開始馬上行動啦。 係啊，咁啊放寬咗咧，就其實好多嘢都好辦事嘅。 係咁，另外一個咧都會放寬嘅，就但係咧遲少少咁啊，五 月十九号开始咧，譬如夜总会啊、派对房间啊、卡拉 OK 啊，同埋麻雀馆咧，以呢啲嘅娱乐场所咧。都開始可以重開咯，可以。 啱你啦，你去麻雀館噶嘛，係嘛？ 我有期， 有期，有凳腳，唔係講笑 啫。但係仲有一樣嘢好啊，就係、是、戲院嘅人數上限咧，都可以去到 85%， 同埋可以喺場內飲食啦，盡 量 得啦。 又唔得，因為其實我去咗戲院睇戲咧，其實大家都係好謹慎，同埋係少人去咗戲院好多，少咗好多，同埋大家都唔緊要啊，唔食嘢唔緊要啊，所以咧。佢係冇嗰一啲咧打咗三針可以食嘢嗰啲場俾你開放去睇嘅，即係冇呢個世界係冇呢一啲場睇嘅。 咁但係嗰啲譬如話賣炮谷嘅依然都繼續 全部閂門咯、 啊。哦，你嗰個閂門，我嗰度照賣咯，但係多數係啲人帶走咯，攞走去食嘅、哦。因為啲炮谷嗰啲人，佢哋而家咧因為戲院咧，咁你最賣就係炮，最好賣就係炮谷啊嘛，香噴噴咁樣。有啲人就特登外賣翻屋企食咯。 同埋嗰只炮谷而家係好 hit 啊嘛， 係啊， 全香港夠個將佢當為零食啊嘛，係咪？咁另外咧，即係嗱學生哥咧都翻翻学咁样啦，不过咧为咗配合咧新一轮嘅学校疫苗接种日嘅活动咧，咁啊进一步推动学生接种啊2019冠状病毒疫苗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就要抽啲时间出嚟啦， 系 啦， 系啊，因为嚟紧咧就系邀请到咧，哇大家好熟悉啦，同埋好热心嘅儿科医生咧，就系同大家有个讲座，分别咧就喺5月5号，即系今个星期四啦，同埋5月7号星期六咧，特别就向家长啊、校长啊同埋老师咧就悉心去讲解一下咧，就系儿童感染咗新冠病毒之后嘅后遗症啦，以及系接种新冠疫苗嘅重要性。咁啊，两场嘅网上讲座咧，都系以粤语进行嘅，亦都系费用全面，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噶。 系啦，嗱，第一场咧有边两位嘅医生咧？咁分别就有叶柏强医生啦，咁佢就系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啊。咁另外咧，仲有一位关日华医生，我哋之前都听过呢位医生啦。咁佢咧就系香港玛嘉烈医院儿科顾问医生，同埋呢一个儿童传染病科嘅主管嚟噶。咁呢一场嘅第一场嘅讲座咧，系几时咧？就系5月5号星期四晚上7:00-8:30嘅。 系咁啊，用 Zoom 嘅形式咁样啦。咁嗱，你又话阿关日华医生咧，就即系阿迪咧，好比较熟悉咁样啦。如果你 miss 咗第一场唔得嘅话咧，唔紧要，因为第二场都有咧关日华医生嘅。咁就系2022年5月7号星期六啦，上昼11:00-12:30嘅。 咁啊，除咗关日华医生咧，仲有郭美君医生咧，当日都会出席嘅。咁就系佢系香港儿童医院儿科嘅副顾问医生嚟嘅。 系啦，嗱，如果譬如话有啲朋友仔真系冇 download 呢个即系 Zoom 嘅话咧，唔紧要，我哋香港电台视像新闻 RTHK Win News 咧都会有网上直播嘅，咁大家都可以即系收睇啦。 系啊，咁啊，其实我知啦，即系各位家长咧，其实又担心冇得开学，因为其实好想佢哋嘅即系仔女咧，即系读书上面咧有一个进度啊嘛。 系， 咁但系可能咧就每日又要系你知检测啦，你都可以幻想到啦，个棉花棒咁粗碌，个鼻仔个鼻哥窿咁细，佢真系。心鬼痛噶嘛，系咪先？即系有阵都会有好多嘅疑问啊，咁啊亦都打疫苗方面都系好紧要啦。 系啊，同埋我都有见到网上面都有啲即系家长都拍片啊，就即系影出嚟就系话佢点样帮小朋友同佢做呢一个快测，都见到个小朋友咧喊晒口咁，都依然妈妈喺度帮佢撩鼻啦，但系佢撩完之后都好坚强咁。即就收聲啦，即都希望可以翻到學噶嘛啲小朋友。 其實係咪即都訓練到啲小朋友咧，日常嘅生活咧都會相對地堅強啲咧？ 係啊， 即每朝一瞓醒已經嚟一個咁嘅快測啦，已經要料咁啊，真係又要間唔中咧又要打下針啊，打疫苗啊咁樣。 同埋我覺得係訓練咗啲小朋友咧個衞生意識啊，因為真係經過咗呢兩三年嘅疫情之後咧，即媽媽又好緊張啦，身邊嘅老師啊或者側邊嘅同學仔其實都好留意呢。啲卫生常识噶，咁变咗小朋友由细开始咧就已经训练到，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噶， 系一个新嘅常态啦，就希望大家都我哋努力啲同心抗疫咧，咁就我哋最好日就可以随袖相见啦，同学仔都玩啊，揽头揽颈都得 啊 嘛，好似 同埋小学嘅都开始咗半日嘅上堂啦，咁、希望大家都即系注意卫生啊，咁啊减少呢一个感染嘛。 美国啊，同埋一个欧洲榜都系冠军啊，净系全球大热啊！潮流教主 Harry Styles 嘅 As It Was，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啲国际流行乐坛咧就好 hit 啊，一啲咧Eurobeat 嘅一啲作品，即系点样咧？就系、是、慢啲嘅，即系嗱，我哋而家嗰啲 BPM 咧，即系 beat per minute， 可能110几啊，120几咁样，但系佢哋嗰啲就会可能系80啊。90啊咁样，即系中快版咁样。咁而咧就会有一啲咧类似欧洲嘅一啲可能系比较天主教啊，又或者基督教啊嘅一啲诗歌，诗歌嘅重唱嘅声，譬如啦啦啦啲咁样重唱。咁然后加入喺呢一啲嘅 Eurobeat 嗰度咧，就成为咧非常之迷离感觉嘅一啲咧跳舞作品。嗰阵时有兴啊呢个 Enigma 啊，又或者有呢个 Gregorian 啊咁样。嗱，今日带嚟呢一只咧就系 Gregorian 作曲嘅，咁啊而填词就系殷葵啊，有草蜢咧加埋关淑怡嘅 So Sad。 系呢首歌编曲嘅编曲咧就有杨振龙啦，加埋金志伟啦一齐去编曲嘅。咁呢首歌 So Sad， 咁啊其实我就真系好冇听过啲，直情系。 其实你呢个世界有5000首歌啊，你冇听过4999。 但系呢首歌咧，头先我静鸡鸡咧听下李志刚播少少嘅时候，听到咧，咦，都系跟住个 beat 可以跳舞。 神秘 Eurobeat， 咁其实都系 so sad 都系嗰类啦，即系唔开心啊，心情唔好啊，咁啊草蜢又同阿关淑怡讲话你唔好咁 sad 啦，开心翻啲啦，冇错，哎呀我唔开心啊，即系嗰啲咩啦。 同埋你一听到关淑怡同埋草蜢，你就知道唔会系一首慢歌嚟， 系啊， 一定系会有啲摁啊，有啲 beat 可以跳下舞嘅， 同埋一定要系型嗰啲歌咯， 系啊，同埋咧你讲 so sad 嘅时候咧，系好 in 好新嘅嘢嚟，咁啊 so sad 而家成日都咁 好 so sad 咁样啦嘛， 咦系， 但原来系92年或者30年前咯。 咁你正常啊，你英文不嬲都有 so sad 嘅咧，系而家兴讲啫嘛，系啊。但系92年其实嗱，你嗱谂下，呢系92年嘅歌，但系咧一阵间我播俾你听咧，2022年，即系其实系 30年前 咯。但系你听翻咧系完全冇 outdated 嘅，同埋你好似喺网上搵到个国语版添啊， 系啊，有国语，直情有好多 remix 版本添啊，嗰啲 remix 咧加埋唔知咩宝灵子版本啊，嗰啲咁好得意噶佢。 系呢一首歌咧，其实佢都几特别嘅，即系你怎睇歌词咧，佢系真系 sad sad 地系慢歌嘅感觉啦。但系咧，佢两个合作咧一定系快噶啦。 可以话系有少少即系即系舞台上面嘅一啲特别啲嘅表演啦，同埋你知啊，关淑怡又系型噶嘛，咁啊草蜢又系型噶嘛，同埋其实呢一只歌咧，基本上咧系一个咧即系男女对唱嚟嘅，咁、草蜢就系一组啦，咁啊关淑怡一组，咁例如啊蔡依杰把声好大声啦，所以于是咧就唔会咗系男女对唱。嗱呢两个都系开心人嚟噶，我自己都系啦咁样。有冇啲咩系令到你哋两个会即系 so sad 嘅咧吓？ 我谂系可能同屋企人关系嘅时候， 我真会噶。 唔系即系屋企人如果 会唔舒服啊、病啊，你会、哦、哎呀 so sad， 咁你就好唔知点解决啊嘛啲嘢。 哦，如果我同屋企人有事嘅话，我就唔理佢咯。咁就唔 sad 啦，即系 so sad 啦 ，so sad 啦，系啊。 我自己就通常会见到人哋喊咧，我自己就会好容易就嗰、那个情绪就到，就会瞪埋佢一齐 sad 咯。 哦，系，有时见到人喊嘅时候，自己都会流眼泪噶。 系啊，自己都谷住。 哦，即系人哋喊，人哋唔开心，你啊悲从中来，谂起自己啲咁样嘅 唔开心嘅伤心事。 系啦，穷家女嘅孤独身世， 即刻就喊啦，即刻就想喊 so sad。 不过呢只歌虽然佢系话 so sad 啫，但其实个歌词咧，同埋到最后咧，都系比较正面。同埋加埋呢一啲咧，好有型嘅 Eurobeat 都係好啱咧，晏晝嘅時間聽啊！送俾大家關淑怡草蜢 So Sad。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星期四提早放宽三项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堂食每台增至八人，重开泳池沙滩、户外运动和在郊野公园无需戴口罩。而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会如期在今个月19号实施，包括重开酒吧、酒馆、夜店、夜总会、麻雀天狗、邮轮。酒吧、酒馆可以营业至到凌晨两点和四人一台，食肆堂食到午夜12点，宴会人数最多120人，戏院入场人数增加至到 85% 和可以饮食。林郑月娥说，提早放宽因为本港疫情下降得较快，复课至今只是找到零星阳性个案和市民的强烈诉求。另外，临近母亲节，而母亲节之后有一日佛诞补假，希望市民度过愉快的母亲节，可以三代同堂同台吃饭。至于亚博治疗中心，听日起会转为备用状态。他说，本港已经踏上复常之路，医管局人手已经回复正常，并陆续恢复普通科门诊服务。政府优化政府收地清拆补偿安排，预计未来五年增加63亿元开支，相当于原先超过600亿元的收地补偿开支的约一成。预计未来五个年度会收回500公顷私人土地。政府建议将特惠补偿制度由四级合并为两级，并以发展用途和非发展用途划分。第一级别适用于发展用途所需的土地，包括房屋、工厦、污水处理设施、骨灰安置所、堆填区等；而第二级别适用于非发展需要的土地，包括乡郊改善和保育用途，补偿金额定于第一级别的一半。预料今个月底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批，若果通过，将追溯至今日生效。发展局发言人说，做法是特事特办，不论是否已经领到补偿，亦都可以按新措施去计补偿，包括粉岭皇后山、元朗横洲、落马洲河套区。例如元朗横洲项目第一期的业权人可以取回差额补偿，农地业权人补偿原先为每方尺814元，将可以增至每方尺1302元，增幅为六成。中学文凭试今日举行经济科考试，考评局话有两名确诊考生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文凭试，冇考生因为身体不适而选择不应考。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今早亦都冇收到考生要求即日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的申请。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说，一致通过支持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相信对方上任之后可以带领香港迎接新时代，令市民重燃希望。民建联拥有超过150名选委会委员，李慧琼说，新一任行政长官将会肩负重任，带领香港进入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新时代。李家超参选特首的政纲方向正确，亦都吸纳了民建联的建议，期望对方顺利当选之后广泛听取社会声音，提出落实措施解决施政问题，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162点，升73点，总成交764亿几。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01.5，跌6毫。腾讯控股381.4升4元，美团174.6升2.6，京东集团254元跌11.6， 恒生中国企业73.84跌两仙，盈富基金21.28升六仙，港交所343.2升5.4，快手67.4升6.5，友邦保险77.75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38跌两毫跌两仙六。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8，日元130.14，瑞士法郎0.978，加元1.286，人民幣6.689，英磅對美元1.252，歐元對美元1.051，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港金報17,440，比上日收市跌48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8.57美元，賣出1859.08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去港岛区就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较早前近着茶果岭道的意外影响已经是清理好，影响到现在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就比较车多。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大坑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话你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喺度数紧啲乜嘢啊？ 我要改密码啊，数紧够唔够字数啊嘛？好嘅密码系咪要至少八个位啦？同埋要包含大细阶字母、数字同埋特殊字符咧？ 系啊，密码越长越好，不过要留意、啊，密码唔应该包含你嘅个人资料。例如你的出生日期、出生地、姓名等等， 梗系唔会啦。唔止啊，为免受到字典攻击，设定密码嘅时候，我都唔会使用一啲喺字典当中嘅常见字词添。 聪明、哦，提多你一样嘢啦，最好每个账户都使用唔同嘅密码组合，千祈唔好全部都一式一样，否则万一密码外泄，就会火烧连环船噶啦。 知道除了用不同的密码，我还会定期更改密码，那就更加安全了。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Hello everybody， 我是 Lisa 啦，我在香港虽然有好多朋友啦，但是有次都会被你弄乌里啦。每个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被你好彩啦，我们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李志琼、超 B、罗文仲啦、阿土啦， Made in Hong Kong 啦，萨拉马火。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我个工人姐姐好好啊，佢帮我洗晒所有衫，抹晒所有屋，仲好干净添啊！ 哎，我个女好乖噶，而家大个女咧，做咩都自动自觉噶，执好自己张床啦，做好晒功课啦，食完饭会自己洗碗添啊！ 我屋企人好好噶，成日知我呢啲周围走啊，都特登嚟车我噶，车出车入边噶。 我老公真系好锡我噶，一出粮就俾晒啲钱我，哇！连佢中咗乐彩啊，都俾埋啲奖金我啊！ 我嘅只猫好乖噶，佢每日咧到我瞓觉时咧，再埋嚟攣住我噶啦。 我家姐好好噶，成日照顾我，又整嘢俾我食。佢系一个大好人啊 ！Made in Hong Kong， 好人好事好心理。 每逢礼拜二都会有好人好事好心理，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将你遇到嘅好人好事咧讲过俾我哋知嘅噃吓。 系啊，即系而家咧有咗好人好事好心理咧，个人咧都感恩咗啊。 系， 即系成日对住啲朋友嘅时候咧。存在感恩的心先，即系要对人哋觉得每样都是好事嚟嘅，即系好紧要呢样嘢。 变咗正面啦嘛，唔再系负面精啦嘛。 系啦， 你就吓怀住呢一个好心地，就系做呢一个好事。其实我觉得唔需要有咩回报啊，又或者系咪即系觉得自己做得啱唔啱都唔紧要嘅。其实嗰一刻咧，做好事系可以冲动嘅。 系， 即系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咧就系心软嘅人啦。咁好多时去到个街嗰度咧，即系见到有一啲。露宿者啊，或者有啲真係行乞嘅朋友啊咁樣咧，咁我都會咧即係俾錢佢咁樣，但係同我同行嘅朋友就一定會係話你唔好啊，你咁助長咗佢啊咁樣，但係我個心情就會覺得咁人哋已經咁冇錢咯。你俾即系你，我唔知啊。即系你俾咗佢，好似即系起码佢都可以松动啲啦。啲我啲 friend 就猛话：唔系啊，唔系啊，佢哋啊集团经营噶咩啊咁样，即系搞到我咧都几痛苦啊。 系 咁样咧就近排就喺呢一个中环皇后大道中啦，咁啊去呢一个苏杭街嗰个窿嗰个位啦，落去嗰个位咧，咁喺嗰个安全岛嗰度咧就有个婆婆，咁啊佢哋明显系一个露宿者嚟噶啦，因为佢哋啲家当啊。即係好多啊，咁樣就喺嗰一度。咁當然咧，你有咁多家當喺度嘅時候，個衞生情況亦都唔係特別好啦。咁、啊，兼且可能佢都會即係食飯喺嗰度，又或者係去洗手間喺嗰度咁樣。咁嗰啲路人見到都好驚。咁但係我就見到好多次，我都想，哎，有冇俾啲錢佢咁樣咧？但我就見到有個哥哥仔，佢真係幾次都係咁好咧。佢就係一沓錢咁樣咧，就俾咗個婆婆。嗰、 哦 那個婆婆咧就多謝佢，多謝到咧係咁多謝多謝，即係多謝到咧去過馬路為止咁樣。嗰、那個佢又，但係嗰個佢又唔使嘅，佢又唔使你多謝，你唔好你唔使唔使啫，你想收埋收佢啲錢啦，係冇咁咁煩啊咁樣，即係嗰啲咁樣咧。即係其實有好多人咧，香港咧，佢做咗好事咧，佢唔使人知啊、 嗯嗯， 你都唔需要回報，亦都唔需要你報答，唔需要表揚咁樣。佢就係嗰一刻。佢見到呢個婆婆咁慘，咁就俾啲錢佢食飯，就係、是、咁簡單啫。 係私恩莫忘報啊！呢啲真係，即我會覺得咧，你做咗好事咧，其實你唔係為咗，即可能有人褒獎你嘅，但係你身邊嘅人見到你做咗好事咧，其實佢會幫你宣揚出去，或者將你呢件好事咧講俾多啲人聽，等大家咧都感受到呢一種正面嘅諗法、正面思想、啊。 又或者淨係好簡單啫，即係你做咗嗰件好事，淨係你為咗對嗰個人，只要嗰個人受益、嗯、或者。那個人受惠的話你就 OK 的了、 啊、 其實 有時候即係我哋知道我哋做呢一行㗎啦，有陣時譬如做啲慈善活動咧，就搞到好大餐咁樣，咁啲人就都覺得都唔使搞到咁即係咁洋嘅，係啊，即係做咗能夠令到呢個世界更加美好，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其實已經夠㗎啦。 係嗱，我跟住要講呢件事咧，其實都係私底下發生嘅，但係咧就即係受惠嘅人士咧，都係將佢發揚光大嘅。咁咧就係講緊尋日啊喺 我喺面書上面咧就睇到我一位嘅即係做production 嘅朋友仔啦，咁佢咧就係幫 Will 就拍嘢嘅，咁佢咧就有一個新節目就最近出緊街啦，咁就係 Elton 做嘅，就係講電單車。咁尋日咧就講緊一集就係講緊阿 Elton 就去幫一個義工組織叫做浪浪王送行者，咁就專係幫一啲即係流浪貓狗，可能佢哋即係因為即係交通意外或者喺街邊可能過咗身，咁佢哋咧就會去幫佢哋即係執好佢哋嘅屍體，等佢哋咧就唔使可能喺街上面再即係咁樣暴露喺空氣之中啦，而且咧就將佢哋即係執翻靚仔，然之後就攞去火化，係啦，甚至幫佢改咗一個名俾佢，等佢可以帶住呢個名就去彩虹橋咁樣呢、這個故事。咁本身我睇咗嗰個朋友咧，佢 send 出嚟咧就係佢 share 浪浪送行者嘅一條片。咁嗰條片咧你就見到咧，阿 Elton 咧就企咗喺馬路中間，咁咧旁邊就有一隻狗就瞓咗喺地下。咁原來件事咧就係佢當日去拍完呢一個訪問之後咧，跟住回程嘅時候咧，大概二十分鐘左右離開咗，就發現馬路上邊有一隻浪浪咁就即係俾車撞到啦。 已經有啦， 係啦，已經即刻有啦。咁我嗰個朋友咧就復述翻喺架車裏邊，阿 Elton 講嘅嘢，佢就係話。我講過，我唔可以坐視不理。咁於是咧，就全部嘅即係製作團隊都同意，亦都覺得即係好尊重佢呢一種諗法。咁就大家一齊停低咗架車，就打俾嗰個義工嘅組織，咁就叫佢哋嚟幫手。咁而且仲一手一腳將啱啱學到嘅嘢，阿 Elton 就幫手一齊就去幫呢一隻即係流浪狗去送行咁樣。即係呢件事咧，係其實我估佢冇諗過會咁多人去講啦。咁但係呢一個亦都係俾人哋嘅感覺就係、是，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喂，你拍電視其實你都係即係喺 揾啲素材咁樣。 係啦，畫面上你好聽好，即係你等人哋覺得你好似做咗啲好事啫，冇諗過你私底下你見到嘅時候，依然都會懷住呢一個即係做好事嘅心去做，即係去幫佢，而且呢一個唔係一個即係好靚或者好好嘅。嘅工作其實都有少少厭惡，或者如果你對於即可能屍體啊呢啲即 不過你愛動物就唔會噶啦，係你愛寵物啊，愛貓貓狗狗就唔會有覺得有咩嘅。 係啦，咁我睇完呢條片咧，我就即刻去揾翻呢一個義工嘅組織啦。我更加覺得呢一個義工組織好好，因為咧其實佢哋就係一啲普通嘅即市民去組成咧，自發組成嘅啫。咁佢哋咧就廿四小時都即 on call， 大家總之如果見到一啲流浪貓狗過咗身啦， 佢哋有正職 嘅 喎，好似係 啦，全部都有正職嘅。咁有個義工佢就話都試過喺一晚裏面接咗四個即唔同地方嘅。即係求助咁需要幫手，咁佢哋咧長期喺架車，無論私家車或者電單車嘅後尾箱度，其實都擺滿咗好多嗰啲即係要送行嘅一啲物資喺嗰度，就係 in case 如果突然之間需要嘅時候，佢哋都即刻可以拎出嚟用。咁我會覺得呢一個好無私啊，即係你犧牲咗你自己可能瞓覺嘅時間。有一個 case 係話佢甚至由啱啱喺大堂做完嘢，可能翻到屋企沖完涼啦，接咗一個電話係喺灣仔。咁佢又要再喺元朗揸車過去咁樣，咁其實呢一種嘅無私，即係犧牲咗自己嘅休息時間，都要去幫佢哋做呢一個嘅行為，我覺得係好好令人感動，亦都好令人尊重。 係，我都啱啱見到啲報道都講到咧，即係譬如可能市區就可能少啲嘅，即係喺新界地區咧，真係好多浪浪咧，即係啲流浪狗咧。喺條公路度，佢可能突然間走失咗，佢唔知啊。咁、喺公路度行嘅時候咧， 啱啱有單啦，喺呢個新田公路 啦。係啦，就係嗰單咧嘅時候，你見到有啲車 cam 都影住，就係可能啲狗仔咧，佢唔知 驚啊， 好驚啊，佢不停走啦。跟住佢話咧，直情好彩就係嗰啲車咧，即刻停低先，即係希望有啲人落咗車就可以截住佢啊，即 係安撫佢， 安撫佢嘅情緒，希望揾到有啲團體我嚟接走佢啊。即係你唔好喺條街啊或者喺路上面咧。危险啊！真系 系啊！你咁样冲起嗰啲马路嗰度咧，好容易俾啲车亲噶嘛。咁啲司机大佬都系咧，个个停车就然后落车咧，就帮手去咧，即系赶下佢。咁希望可以救翻佢啊，截停佢啊咁样。 系嗱，咁头先啊，李志刚都讲到一啲咧，就可能喺而家街上面嘅露宿者嘅问题咧。因为好多时咧，我都明白，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就觉得，即係佢點解要留喺翻條街度啫？點點點咧？咁但係其實講真一句，你估佢真係好想喺條街度咩？即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或者可能即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其實喺呢個疫情底下咧，都可能佢哋嘅工作啊、收入啊低咗好多。 咁但係其實佢都唔想攤大手板，就話、哦、我冇嘢做啦，你俾錢我啦咁樣。咁亦都好辛苦去繼續即係自己去工作咁樣啦。咁、最近見到一位朋友都講到咧，即係佢做餐廳嘅時候，咁個餐廳咧都有啲地區咧，就係佢哋地區嘅消費券，就可能俾啲低收入嘅朋友咧，就可能佢哋會換一啲飯盒啊、便當啊咁樣。咁呢間公司咧就啱啱就有個媽媽就自己抱住一個拖住兩個小朋友嚟到攞便當。咁攞嘅時候就問啊，細細聲咁講，唔好意思，我想請問咧呢個便當咧夠唔夠三個人食噶？咁講，跟住個老闆聽到之後咧 ，OK 得冇問題， 就俾三個佢啦。 佢唔係佢即係佢，因為有啲朋友佢都可能覺得我嚟攞一個就攞一個，你唔好俾多，你俾多我咪好似對 施捨 我咁，佢覺得唔好。咁啊即刻同廚房講有幾大整幾大嗰個便當，我都係俾一個便當你啫，你唔好理啦，總之便當你攞翻去食啦。咁我覺得呢個感覺哇，真係好感動，即係你又可以顧全到嗰個嚟攞。 嘅自尊心啦， 嘅自尊心啦，咁你又可以俾佢一個温飽啦。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好簡單，大家可以做到，即係而家亦都好多嘅餐廳都會做，就是、可能有啲飯券啦，即係幫咗啲佢都唔想啊，即係其實佢唔好想嚟，好似叫做冇飯食，我唔想嚟問你攞，但係佢真係無可奈何， 即係冇辦法啦，唯有出此下策啦。咁不過有好多老闆都好正嘅，就係、是、前嗰排即係又金堂食啊，又剩咧，有啲咧就直情係開唔到檔啊，即係要暫停營業。雖則佢哋暫停營業，冇開檔啫，但係派飯嘅時間佢哋照做， 係啊， 即係呢樣嘢哇，淨係咧我聽到之後都覺得。即係谷眼淚啊！呢樣嘢 係，我都覺得嗰啲即係餐廳肯推出即係飯券俾啲可能啲市民去買，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其實都好值得去感謝佢哋，因為其實呢樣嘢係冇必要噶嘛。即係我咪做生意咯，你入嚟食咁我咪收錢咯。咁但係你做多一重去幫一啲有需要嘅人，呢樣嘢都好。 同埋飯券好啲㗎，因為你始終譬如有好多朋友或者團體話去派飯啊咁樣，但係其實你未必撞啱人哋嘅時間，啱啱食飯咁樣，咩俾個飯券去。咁人哋可以有一個走盞位，甚至譬如我攞咗盒飯，可以我同埋啲仔女一齊食咁樣咯， 啊、即係攞翻去屋企度一齊食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做多少少啦，守望相助，其實我哋香港就好有愛噶啦，真係。 好，將你遇到嘅好人好事，即刻話俾我哋聽啊！To the beat. Now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众生。 let you know. Got one bad chick with the meanest flow. Hey, yo, gotta let you know. One bad chick with the meanest flow. Hey, yo, gotta let you know. Got one bad chick with the meanest flow. Nine, nine, four, Anson Kong、Austin Wong 嘅 Rebound， 咁有好多嘅 message 咧留言俾咗我哋，系咪阿土？ 系啊，呢度有位嘅听众就话咧，两日前先开始对自己咧分货有啲信心，点知今日就出错啦？ 咩事咩事？ 系啦，咁简单都分错，搞到咧成组人啊，因为我嘅失误咧。就又幫唔到忙啦、哦，要檢討，咁啊真係好內疚。咁佢咧就其中提到一位應該係同事啦 ，Amy， 佢就話真係一等一嘅好人啊！見到咧佢咁自責咧，唔開心，仲送上安慰，對佢講咧就唔使諗太多嘅，下次小心啲就得㗎啦。能夠遇上咁好嘅同事咧，真係自己嘅福氣。同自己講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 嗯，咁啊記住呢一個教訓，吸取教訓，下次唔好再做翻啊， 係 要改過。 係呢邊呢位朋友咧，佢就話要多謝姜涛啊，因为带咗俾咧就系姜糖咧一个快乐嘅一日啦。嗱，外人睇佢咧好似冇做过啲咩嘢啫嘛，其实咧佢喺作品里面咧都带咗咧好多嘅启发俾大家嘅。咁见到佢嘅纯真嘅歌声啊，唔好睇佢表面咧好受欢迎，其实佢自己咧承受外间咧好多嘅压力啊。希望外间咧多啲了解呢一位嘅或者呢一班嘅年轻人啦，先至去作出批评啦。咁佢哋咧会佢哋唔会无缘无故咧咁受欢迎嘅，一定有佢哋嘅原因嘅，了解一下先啊。 系啊，继续。努力啊吓！ 呢度有位听众，佢都话成日咧做人嘅树窿啊，去吸收即系接收人哋嘅负能量咧，好想自己嘅乐观同埋正能量能够带动人哋。话晒自己咧都读过少少嘅心理学，但系咧就发觉有啲人嘅情绪问题咧，如果唔配合药物去治疗嘅话咧，真系树窿都爱莫能助，好无奈咁样讲。 系啊，咁啊，睇下你自己嘅人嘅修为啦。即系如果你系好劲嘅，唔会受到人影响嘅话，咪可以继续同佢一齐树窿咯吓。但 系 如果你系好容易俾人哋影响嘅，人哋嘅负面情绪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嘅，搞到自己都唔掂嘅话，咁啊无谓啦。 系啊，就唔好啦， 唔好搞啦。 系、 啊、 另外呢边咧，我见到有听众咧都话，每周嘅好人好事咧，寻日佢话天雨路滑啦，唔小心跌亲啊，咁好彩咧，即系有街坊嘅帮忙啊，多谢晒大家咁讲。 系呢位嘅听众都话，即系佢想点唱俾妈妈听，因为嚟紧星期日就母亲节啦，咁啊祝妈妈身体安康，主恩常在，母亲节快乐。咁话 系啊，咁其实我觉得即系有时好简单嘅嘢咧，即系要感恩嗱屋企人，屋企人咧唔系对你嗰啲好咧系老讽嘅，真系千祈唔好。 系啊，同埋咧，我哋头先讲到话，即系救嗰啲流浪狗啦。你有冇谂起我哋有一个行内嘅朋友咧，阿 Jojo 咧，佢都好好 啊， 因为佢都系有一个即系非牟利嘅一个狗场啦，就系接收啲狗狗咁样。咁同埋我有啲朋友咧，都系有一啲年老嘅狗，但系咧就要睇病。 哦 咁可能咧，佢一個月嘅人工唔係好多，但係可能每個月要睇成七八千蚊病啊！咁、 嗯嗯、 於是我都即係徵詢佢，即係 call 阿 Jojo， 哎呀點算啊？我個朋友咁樣，咁佢都樂意咧，即係幫我朋友去解決呢件事啊，或者分擔呢一個問題咯。因為你譬如你係狗狗嘅主人， 嗯、 你就會係即係第一身啦。你有陣時有啲嘢咧係會即係諗到係嗰邊嘅，即係諗歪咗一邊嘅， 轉牛角尖， 轉咗牛角尖嘅。咁如果你有另外一啲同路人咧，同你一齊分擔，又或者哦，即系你真系病咗一只狗，搵人帮你即系托管下咁样，都起码有啲人帮手咯。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去担当咧，系好难搞得掂噶。 系啊，我都见过有啲朋友就因为即系宠物嘅即系生病咧，其实佢自己都会越嚟越负面，同埋佢个情绪冇办法去宣泄咧。是会令到自己好 sad 噶， 系啊，因为宠物主人咧，你有时我都唔知道你点样，我净系见到你唔舒服，我又唔识 讲， 我又唔识帮你嘅时候咧，其实好大压力噶。咁啊，宁愿即系可能问多啲朋友啦，即系可能揾啲寻求帮助嘅时候咧、嗯，其实对自己又好啲，对个宠物又好啲。 系啊，你又 sad。咁嗰隻狗狗又見到你又 set， 不如大家攬住 set， 跟住無限輪迴， 輪迴啊！ 所以我哋好高興給你啊，so sad 咁樣，真係變咗就 聽新聞都唔知講乜。 与中方发挥作用，敦促北韩克制挑衅行为。转至泰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总理巴育会谈，两国政府就日本出口防卫装备签署协议，双方又同意向乌克兰和周边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支援方面合作。日本政府又会提供500亿日元贷款用于泰国的新冠防疫措施。泰国是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泰国未参与对俄经济制裁。岸田在记者会上强调，双方达成共识，重申在任何地区都不容许凭借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但是未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另外，两人在会谈之中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合作，仲就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交换了意见，以及北韩问题和缅甸局势加强合作达成一致。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高5-6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17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809.7亿元。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1.5元，跌6毫；腾讯控股380.4元，升3元；美团173.6元，升1.6元；京东集团252.8元，跌12.8元；恒生中国企业73.6元，八跌1.8元；盈富基金21.24元，系升2仙。港交所341.8元，升4元；快手67.3元，升5.5元；友邦保险77.8元，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822，瑞士法郎8.024，澳元5.585，加元6.105，新西兰元5.052，欧元8.247。每百日元对港元6.0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3。港金报17,390元，跌5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77美元，卖出1,86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分别咧就喺九龙塘同埋喺观塘嗰边噶。九龙塘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堆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红磡警署。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堆行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公主道近红磡警署。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 Mega Box 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塞到去丽晶花园。咁亦都经支路啦，落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噶，揸车朋友啦，或者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呢個全民造星都係一個可以令到你急速成長嘅一個節目嚟。 呢個好好嘅訓練。咁你又係入到第幾多強㗎？你係 我係入到40强。 四十強。 咁就冇入到去決賽嘅。 哦，唔緊要嘅，其實，因為我喺 DJ 比賽都唔係第一名嘅，第一名一邊 number one DJ。 我同阿姐。 我同阿姐。 但我見到咧，即係參加全民造星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要搞到凌晨啊，或者搞第二朝24个钟头咁樣，係咪真係咁啊？ 係啊。嗰陣都真係有啲棘㗎，即係係的確係休息嘅時間真係唔夠，所以其實嗰陣個樣真係都好容易會真係攰到飛起嘅。咁但係覺得 OK， 我哋要盡量做好自己，可以俾到一個好好嘅表演俾大家睇。咁所以瞓少啲係值嘅，係啦。咁就靠化妝姐姐去幫我哋執翻啲眼耳口鼻翻嚟咯。 咁你哋咁多個女仔裏邊，會唔會都大家都會即係分享一下啫？喂，你殘啊，我借啲嘢俾你啊，有冇呢啲嘅即係？ 你唔好話俾人聽啦，有都係殘啫，有都係殘，唔好理佢。 有嘅，因为始终大家一 team 人啊嘛，咁都想即系冇理由吓见到你个眼袋浮咗出嚟唔睇你噶嘛，咁我哋都会即系大家都好好嘅。 但唔会噶，你同你如果提佢嘅话咧，其实你仲会去你话我，你借我块镜先啦，话我，因为唔同男仔，你女仔同女仔之间咁样咧，你系咪好似俾人哋挑剔咁样噶？ 我谂我哋可能系你 feel 到对方咧系善意去接受嘅，佢系女汉子嗰啲 feel 嘅，咁我就会好舒服。 我全部都系恶意嘅，所有挑剔我都系恶意。 即系同你讲先，吓你个眼袋，你睇你自己先啦。 假嘅呢样嘢系唔系真嘅？ 我哋以后唔好提醒佢。 你自己照块镜先啦。 日日都有，我日日都有。 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全部女仔一齐嘅时候咧，会唔会好多时都要系咁敷 mask 啊，系咁买好多甜品喺度啊，咁一齐食噶？ 其实冇噶，即系 冇時間， 冇呢個時間嘅，反而係喺練舞室入邊充斥住就係汗水嘅臭味啊！即係大家冇覺得哇，女仔嘅話一定係啊香噴噴好靚，天完全唔係。 哇！女仔嗰啲狐狸如果有嘅話，狗尾狐啊， 有止汗劑噶嘛， 都唔夠噴啊！真係。 當你有十個汗腺，得一樽止汗劑， 好金啊！嗰時真係。 不過你哋係永遠都係喺好短嘅時間要做好多嘅 performance， 係啊係啊， 係啦、 啊， 所以要不斷咁樣。練習不斷咁記熟啲 steps 咁樣， 係啊係啊，因為同埋我哋有時有啲歌曲都係自己做創作嘅，咁所以變相真係話我食蛋糕啊食甜品嗰啲時間就真係冇乜，反而一大家坐低就已經係啲頭咧生曬菇咁樣，就係、是、咁不停咁諗好多唔同嘅橋啊，諗唔同嘅詞啊，點樣可以令到觀眾朋友或者係評判會中意啊，覺得係好。refreshing 嘅感覺。 咁、哦、但係嗱，即係參加全民造星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就可能主攻係唱歌好啲嘅，有啲係可能跳舞好啲嘅。咁、你嗰陣時參加嘅時候，你好似有啲跳舞底子咩？會唔會好啲咧、都？ 我係主攻跳唱多啲嘅。 跳唱 係啦，咁但係咧就你話排舞嘅話，咁我就唔叻啦。但係成個跳舞嘅 vibe 啊，我哋可以執一啲細嘅 steps 啊。咁呢樣嘢就係我幫隊員做到，同埋做多啲文書嘅嘢啦，即係好似一個係啊小秘書咁咯。成日話 點樣啊？即係寫嘢定係個編排行程咁樣啊？ 編排行程，我覺得我簡直係一個小經理人咯，係。 有咩做咧？要做啲咩嘅？ 好多㗎，即係因為我哋嗰啲跳舞室啊，約唔同嘅唱歌 section 啊，全部都係要自己 book 嘅， 要自己 book。哦，咁煩， 安排嘅， 咁鬼煩嘅， 係啦，咁還好還好。 我想咁，喂，咁我哋電台都幾好喎， 我哋電台係 咯，人手唔錯。 係咁就係可以即係係啦，照顧下唔同嘅隊員。咁呢個就係當時我主攻跳唱啦，同埋主攻呢個 group 入邊嘅小 writer 嘅。 小 writer 係啦，咁呢個經驗係好正嘅。雖然咧入唔到 final 啫，但我都知道應該係有 offer 到一個簽約嘅機會噶嘛。咁點解你唔簽留喺呢一個 BTV 啊？你另外簽一個經理人呢？ 哦，其實我呢而家嘅經理人公司咧，我喺全民做星之前已經簽咗噶啦，係、啦，係之前拍劇合作嘅一間公司，咁佢哋就好地睇到，即係咯，咁就我哋就好。好快之前就簽咗約， 睇到你嘅潛質， 係自己講完都有少少尷尬。 係咁啊，經理人公司對於你參加呢次全民造星， 佢哋叫你參加定係點㗎？黃君儀。 我哋係一齊想做呢件事 的，即係想有多啲曝光率。 係啊，因為始終造星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啦，同埋可以俾我自己睇到我自己好同唔好嘅地方。 起碼有個舞台俾你表演先啦， 係 咪先？ 你點都要即係有啲實質嘅舞台經驗，你個人先會多啲自信。咁所以 成長咯，要 係啊，真係急速成長，咁就好慶幸地，我哋有參加到造星呢個節目啦。 咦？咁參加完之後會唔會即刻幫自己啊？我打咗啲強心針啊，定原來發覺有啲嘢我都要再揾老師去補給咧？ 係啊。其實 我反而嗰陣都即係好坦白講，都未必係話個強心針嘅。即係完咗造星之後咧，我都係即係都失落咗一段時間，即係都要匿埋自己，跟住去俾自己去恢復翻一個啱嘅狀態，因為。造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是给你学到很多东西，但同时间你也都发现到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即是好像用一个显微镜放大了所有东西，有些是我自己本身我都不觉得自己有的问题，那就很庆幸地有这个节目啦，那我就慢慢经过了一段不开心 recover 回来，就觉得 OK 不可以想那么久，快点起翻身，那就做了这个我哋刚刚出嘅第一首歌叫做 Good Vibes Only 啦 ，Good Vibes Only，Koey 黄君怡呢一个名咧，我成日喺嗰啲咧交友网站都系咁写， 咁大 镬，因为嗰啲人嗰啲即系嗰啲 criteria， 或者话自己咧，或者想揾嗰个咧，我都要 Good Vibes Only 咁样啊，系啊，即系点解咧 Good Vibes Only？ 呢个其实系咧我自己嘅一个少少人生嘅即系嘅做人嘅宗旨嚟嘅，咁我觉得有时有啲咩唔顺意或者唔开心。嘅嘢唔紧要嘅，谂一阵，跟住快啲企翻起身，即系可以打打坏主意，跟住又或者系好嘅天气喺前面啦，咁可以 keep 住个人有一个好 good vibes 嚟个感觉， 好嘅气场， 系好嘅气场，因为有时我自己都系，我见到嗰啲人咧，闻到佢好似奇奇怪怪咁， 我 都想， 即刻走啊， 系啊，都即刻弹开啦， 系咯， 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系 keep 住喺生活度 keep 住一个 good vibes 嚟嘅生活态度， 系啊，喺人生当中其实可以揾到好多好嘢啦，亦都可以揾到好多衰嘢嘅，咁你。但硬系要睇住啲衰嘢嘅，咁你咪衰咯，咪嘅好嘢放大佢，可能咧会越嚟越好都未定。 系啊， 嗱，你今次咧就系揾咗陈永谦就帮你填词啦。 阿超 B 啲 friend 嚟嘅，陈永谦系。 系咪你都已经一早同佢讲明就系、是，我都想用我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好似座右铭嚟做一个主题咧？ 其实唔系嘅，企谈添，其实唔系嘅，反而好神奇嘅就系、是、咧，我同陈永谦前辈，我哋系见咗一次面，饮咗一次咖啡就坐低，跟住佢咧就好似，其实我哋嗰阵冇，我哋好闲倾偈嘅啫，闲聊倾偈嘅啫，跟住佢好似读穿咗我嘅，我成个人咁样，即系， 因为你女仔嘛， 咁 佢特别容易了解女仔，特别容易了解女仔， 咁样佢就系啦，咁。我是去到收到份歌词录音的时候呢，跟住我是啦，在录音室的时候就第一次收到份歌词，在个 WhatsApp 个 group chat 度见到，哇！见到的时候我呆咗，只眼睛红晒，跟住又跟住 Randy 即系我哋嘅监制周世航就即刻话：我哋搞咩啊你？你唔好录唔到啊！阵间，跟住我就嗰下就发现到填词人嘅威力啦，原来佢系唔声唔声同你饮咗一杯咖啡嘅时间啫，哇！好似睇穿咗我嘅谂法咁，即系睇到我嘅不甘心啦，睇到我嘅坏主意啦，同埋睇到我点样可以爬翻起身，跟住 keep 到呢个 good vibes only 嘅感觉，所以我好感谢有个好好嘅。填词人的威力 是除了要感谢填词人、其实你这首歌还找来 Sunny Wong 帮你排舞为什么会有找 Sunny Wong 来帮手排舞因为你之前的、老师好像不是他的 嘛、很有趣的 Sunny 老师是一个、应该这样讲我是由小到大其实是跟一个叫做蔡伟雄 Rico Choi 的跳舞老师的、他就好像我第二个爹地这样的了咁佢就幫我打咗個好強硬、好強硬嘅基礎。咁而 Sunny 老師咧，就係喺我正式入咗行之後，咁就幫我再 fine tune 一啲舞台上面嘅嘢。咁因為始終每個老師都有佢哋叻嘅嘢嘅，咁就係啦。咁我就最尾公司就幫我揾咗 Sunny 老師，咁佢又好地肯教我。系啦，咁就呢首 Good Vibes Only 就系由 Sunny 老师帮我做派舞咯。 嗯，好识讲嘢啊， 咁晒汗啊， 又唔会得罪之前嘅老师， 冇错， 新嗰个 Sunny 老师又 OK， 系啊， 真心嘅，真心嘅。 听下 Corey 啊，黄君仪呢一首啦 ，Good Vibes Only。Hey. 记得一切一切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假设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缠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留恋，好想一笑变如愿。All 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捏。好 哭笑不分，笑到一听见温暖声音，镇定换一秒飞奔，镇定若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黄君贤呢一首 Good Vibes Only， 哇！呢、這个幕后班底好硬正，除咗填词，头先讲过陈明谦啦，你嘅监制阿 Randy 周石汉啦，咁啊作曲编曲都系咧 JNY Beats 喎。 系啊，我好开心第一首歌有佢哋嘅加持啦，因为我开头做嘅时候真系好紧张，因为。始终新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咁就好彩有一班好好的前辈，他们真的录音的时候真的教识我很多唱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要做的事，咁所以好多谢有一班好强硬的班底， 同埋即刻好爽啊，因为而家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咧，听到呢首歌的时候好啱，好像在沙滩啊，喺度播住嗰啲歌系啱晒喎。 系啊，我哋个 music video 其实都系用呢个 feel 做嘅，即系我哋啲相啊，亦都系比较系可以夏日啲啊，同埋可以成件事好爽、好舒服嘅咁。 因为你啱啱提到 music video 咧，我又见到眼膜咧，我自己觉得有啲惊嘅，就喺你一张台上边咧。有好多水，然后咧嗰啲诶嗰张台上面跳舞，我会戥你咧觉得心惊，好似咦好似就嚟跣落嚟咁样。你喺嗰个拍摄嗰度会唔会都有啲难度咧？ 哇！阿土你真系超级细心啊！呢个咧我系当时拍嘅时候，我真系熬底到不得了嘅，因为我哋由女仔为咗靓啦，咁当时嘅化妆哥哥又好好地、好细心地帮我搽咗 body oil 喺只脚度。跟住然后咧，我哋嗰个跳舞嗰个范围咧，其实系好窄嘅，系一个水吧嘅台嚟，哇，窄到飞起。跟住我仲要又要跳啦，但系又跣，同埋有水喺上面。跟住所以我哋每一下都系好惊、好牙烟啊。咁但系我哋最尾好彩咧，最尾选择采取嘅方向就系慢啲去跳。咁就导演就好好帮我就镜头啊、就位，咁就最尾 plug 翻一个啱嘅节奏落去咯。 哦， 系啊， 有少少 tweak 噶嘛， 有少少嘅。 喂，咁啊嗱，黄君怡 Corey， 你就原本喺英国嗰度读书噶啦，咁啊其实读完未噶啦吓？ 我自己喺英国大学嗰个 degree 就读完噶啦，跟住咧我就早一两年咁就继续喺香港修读law 嘅一个 degree， 咁就系、是、外国嘅一个 遥距 课程系啦。 哇，遥距读 law 你真系好叻，好犀利。 还好嘅，还好嘅。咁而家就争考试考埋佢就 OK 啦。 哇，咁勤力嘅，又做嘢又读书。 因为我觉得追梦系一个好好嘅事嚟嘅，但系同时间亦都想自己。有个好啲嘅网喺下面，即系始终 系安全网， 系啦，安全网。咁唔代表我唔尽力嘅，唔代表我唔奋身，但系纯粹系我好想 我呢樣嘢好盡力去做之餘，有啲咩事我落翻嚟嘅時候，我都唔會跌得太咁落。 同埋其實你讀完 law 之後都唔係話一定要做嘅，咁你喺讀喺學嘅過程都學到好多嘢㗎，係咪 ？keep 住個腦轉得好快啦。 嚇！咁你英國幾多年啊？ 喺英國我哋三至四年大學嘅時間咯。 嚇！咁啊翻咗嚟年零兩年咁樣。 都唔止嘅，我係2016-2017年翻香港嘅，係啦， 都六年啦喎。咁屋企人咧，屋企人贊唔贊成你即係都出 追夢啊？ 追夢 咧，做歌手啊？ 佢哋系口就讲话，唔好搞咁多嘢啦，好担心啊呢啲，但系咧永远都见到佢哋电话就系 play 住我个 YouTube 嗰条片，系咪啊？系咪好 sweet 啊？即系系啊，即系爹哋妈咪就系咁噶啦，佢哋口讲就系话唔中意呢样嘢，佢哋唔支持，咁系担心，咁始终一个女啊嘛，但系见到佢哋实质嘅行动，几时成日都问。啊、你几时有电台访问啊？你几时？ 而家咯，你叫佢听咯、 啊。听紧啊！Hello， 妈咪。 你又好啦，又咁好，妈咪。我以前做十米金曲司仪咧，俾飞我哥睇咧，我哥话有冇林子祥演唱会？我睇睇第二啲咁样。 其实佢都想嚟睇你嘅。 系啊，系有屋企人嘅支持真 系 好好啊。 系啊，系啊，同埋佢哋行动上支持真系好鬼 sweet 啊！即系开住个 YouTube 系咁播，系咁播，又 send 晒俾我哋嘅。 親戚朋友， 係啊，咁啊 ，Koey 你要繼續努力嘅喎， 一定會， 係啊，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傾，因為今日係佢第一次 live 㗎，係 啊， 係啊，好啦，下次傾個 Koey，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兩點半由黃貝文報道新聞。政府公布东铁线过海段将会在今个月15号开通，成为本港第四条过海铁路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星期四提早放宽三项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堂食每台增加至8人，重开泳池沙滩、户外运动和在郊野公园无需戴口罩。而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会如期在今个月19号实施，包括重开酒吧、酒馆、夜店、夜总会、麻雀天狗、邮轮。酒吧和酒馆可以营业至凌晨2点和4人一台。食肆堂食到午夜12点，宴会人数最多120人。戏院入场人数增加至85%和可以饮食。林郑月娥说，提早放宽因为本港疫情下降得较快，复课至今只是找到零星阳性个案，以及市民的强烈诉求。另外，临近母亲节，而母亲节后有一日佛诞补假，希望市民度过愉快的母亲节，可以三代同堂同台食饭。至于亚博治疗中心，听日起会转为备用状态。他说本港已经踏上复常之路，医管局人手已经回复正常，并陆续恢复普通科门诊服务。政府成立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原行政署长郑中伟出任秘书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会在特首选举结束之后，第一时间将政府架构重组的相关文件交给后任特首办，如果同意就会落实执行，目标是在6月底前得到立法会通过。另外，林郑月娥说，有议员要求暂缓取消强积金对冲修例工作是意料之外，呼吁议员以劳工权益为依归，尽快通过修例。央视报道，在上个月25号，杭州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对勾结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对一个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深入调查中。报道一度表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是马某，后来改为马某某。新闻引起外界猜测，其后《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马某某是从事硬体研发工作，在一间科技公司从事研发部总监，被外部反华势力洗脑。今年3月起，在一个反华人士的怂恿之下，创建一个网路匿名群组，充当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散布谣言和虚假信息，发布独立宣言分裂和颠覆国家，同时煽动年轻人和大学生参与。又说被捕男子的姓名是两个字并不正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晴炎热， 随后两三日的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4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42点，升53点，总成交金额850亿5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2蚊，跌1毫；腾讯控股380.4，升3蚊；美团173.2，升个二；京东集团252.6，跌13蚊；恒生中国企业73.74，跌毫二；盈富基金21.26，升4仙；港交所342.4，升4.6。快手67.4，升6.5；友邦保险77.8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14，瑞士法郎0.979，加元1.287，人民币6.687，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港金报17,390元，跌5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美元，卖出1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两宗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 Mega Box 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喺九龙塘，跟住堆行道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不过车龙仲未消散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另外在大埔方面，大埔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大埔北的支路，即是近住帝恩苑那条支路，唯一行车线有交通意外，现在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要改道行驶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是去到果栏。另外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近住银影路挤塞的龙尾接近大埔仔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副系主任傅少娥， 在我们研究的发现之中，有 40% 的人士是有长新冠这个情况出现的，包括疲劳、呼吸急促、脑中青都有的。其中一个影响得比较大的一个女士，看看电视都要睡低。现在的运动馆又开了，就多做运动，增强自己的体魄，会保障到自己的身体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感到不适，可以怎样处理呢？ 如果对病征有疑问，或者有其他医疗查询，可以致电医院管理局二线1836115。 如果病征轻微，例如发烧、咳嗽、喉咙痛等，需要诊治，可致电医院管理局各指定诊所，或透过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指定诊所预约功能预约。 但是如果出现警告症状，例如服用退烧药之后持续多于两日仍然发烧超过摄氏38.5度， 体温在摄氏35度或以下，抽搐、呼吸困难或气促， 不能够言语和不可以行动，昏迷、神志不清、意识混乱、 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话俾工作人员听你系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嘅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 地下铁载着他，载着他咩？嗱，我到今时今日啦吓，我系改唔到口咧，话系港铁。嗱，我会点样咧？嗱，譬如尖沙咀嗰啲，我就会话地铁啦；，譬如西线嗰啲，我就话港铁啦。即係荃灣西嗰啲、哦，因為以前冇噶嘛，係咪西鐵嗰啲咧？ 咁、哦、我東鐵會嗌火車咯，其實 係火車啊，我都係嗌火車啊咁樣。即係新嗰啲路線咧，我就可以轉口講港鐵，因為以前係冇噶嘛。 係 咁我以前真係嗌開嗰啲叫做港鐵，唔係 地鐵 或者火車咁樣咧，好難轉口陰公。 我都係啊，即係你搭火車定搭地鐵啦。 係啊，唔係你容易啲明啊嘛。 我搭港鐵咁樣， 因為你就成日都即係搭咩啊你咁啊？因為而家仲要分好多條線咧，即係你唔識分啦，同埋而家啲線路。你要开始要改名啦，即系以前我哋叫东铁啦，而家系沙中线啊嘛，嗰时又有得叫做 系屯马线， 屯马线又有啦，屯马线就另外一边啦，而家就沙中线啦，啱啱头先2:00就公布咗啦，嚟紧5月15日嘅过海段咧通车啦，终于 就去到会展站啦， 好 开心啊！呢样嘢绝对系一件，哇！点解而家呢排咁多开心嘅消息嘅咧吓？ 人逢喜事精神爽， 人逢喜事精神爽真系啊， 系因为呢、這个沙中线呢条线咧，即系譬如我哋大家熟认知。即係譬如可能羅湖嗰條線啦、以前又去到紅磡段噶嘛，紅磡之後咧，而家就延伸落去，就去到會展啊，同埋去金鐘添啊。 咁即係話其實金鐘都仲係大站嚟嘅，即係可以轉好多車啊咁樣啦，就新開咗一個會展站。 係啊，哇，真係好犀利！以後咧，我哋去會展睇 show 嘅時候咧，唔使驚啦。以前咧要灣仔行去會展， 你唔係話你頭先唔係咁講咧？哇，如果第時去會展秘魯咧，唔使著件西裝咧，行咁多天橋。 唔係啊，因為有時咧，你知道。搭的士你去到會展咧，你塞入去嗰條路咧塞好耐噶嘛，咁你就多咗慳時間啦，就喺灣仔站你行過去啦。但係嗰條天橋咧，你行咗兩步已經哇成身濕。 同埋我哋咧，我哋有陣時喺中環即係同人哋食完飯咧，譬如送人哋去走咧，去搭地鐵，我哋可以送到去會展站，咁佢就可以搭車就可以走啦啊！咁 樣好開心啊，真 係，而且每次都係去到唔知去邊度咁樣。 係會展站呢個其實都等咗好耐啦，即係之前咧，即係仲有即係書展咧，我哋嗰陣時都睇住佢啊，出邊有填海啊，起啊，究竟幾時先可以唔使塞嗰一條即係入境處？住大楼嗰一条路咧，而家终于都有啦， 方便好多，我觉得呢样嘢 系啊，咁啊都系忍耐少少啦，到最后咧就方便到香港市民啊嘛，咁即系话其实而家香港嗰一个咧，即系铁路嗰个交通网咧，又再伸延多啲，我觉得阿超 B 正啲， 系佢完全系受惠啦， 因为好似系依住佢住嘅 location， 几开心、啊， 不停加， 由前几日咧开始啲网上面就传闻咧就讲紧呢一个即系沙中线通车啦，跟住我已经好兴奋啦，系咪真系通嘅？系咪真系通？我觉得好方便啊， 搭少啲的士啦，以后可 以。唔系啊，同埋咧，你有时即系以前咧，可能譬如搭你东铁线啦，你搭到红磡咧，你就要落车。啊！我要轉邊架巴士咧？你要揾巴士過海噶嘛？有時係，而家你唔使諗啦，一直搭到去金鐘咪得咯，到時先算啦咁樣。 到時先算。 佢都係唔諗住穩定路噶。 呢個 OK 嘅，到時先算。 因為你覺得好似方便好多，即係你到金鐘咧，你突然間好似過咗海啦，已經 就神仙啦， 已經過海啦，唔使。 不過而家開新咁多條線咧，其實咧我自己搭過咧，我覺得真係嗰、那個即係車廂入邊個環境改善咗啦。咁同埋，因為我係盲目嚟噶嘛，我就唔知邊個站打邊個站，即係我由旺角翻九龍塘，我都要搭咗油麻地嘅，即係我係盲目嚟噶嘛。但係，哇，唔好意思啊，好緊張。但係而家嗰啲車廂裏面嗰啲指示咧就好清晰咯。 嗱，但係如果我係以作為一個乘客嚟講咧，我都有啲想講嘅，可唔可以咧俾翻啲12卡？點解而家剩翻啲9卡車咧？因為東鐵係得9卡車啊，所以有啲朋友咧，你去到12卡嗰啲位咧，要行翻過去9卡車嗰邊咧，即係短咗嘛。 人哋有嗰個顯示話俾你聽係9卡定12卡。 同埋啲時間長好多咯，趕時間㗎， 咁你早啲出門口啦， 抵。 成十分钟先一车。 喂，而家其实香港嘅公共交通个网络影 公共交通网络好 啊，非常好啊，可以探星仔，我哋去跟住探星仔啊吓。 他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像接工成长，如默片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去，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先奉伴和痛痒，锁链挂在玻璃窗，连夜与影衬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祝福句，他看着你离开这。困身里回眸，想起身边你最爱的花，星光依然，已用眼泪来代替。飘水，他始终想你好，亦祈求。 作曲有吴林峰，填词系小黑，编曲监制都系黄双俊啊吓。阿 J 刘颖婷嘅离别的规矩，呢个礼拜每周一星系咩主题啊？ 我和你， 真系好似好冧嘅啫，系啊，你真系对我有意思，我觉得你。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记得我喺中学嘅时间咧，同一个同学好 friend 噶，佢叫阿 Jack 啊。逢亲我哋打完波咧，阿 Jack 阿妈一定咧揸车嚟接我哋嘅。我就其实都好怕咧佢妈咪噶，因为佢妈咪咧系嗰啲非常之矫枉过正嘅家长啦。有阵时啊，真系好鬼难顶啊！我哋一上车咧，阿 Jack 个阿妈就会一卵嘴讲唔停噶啦。 嗱，你哋点解今次咧每次都系要我等你嘅咧吓？做人唔可以准时啲嘅咩？阿 Jack， 我整俾你啲 lunch， 你食晒未啊？ 有，不过太细份，唔够饱咯。 我个份量系计得啱啱好嘅，食饭系唔使食到饱噶，过饱系有害无利噶嘛。 唉，咁我食完啦，好似冇食过嘢咁咯。 你今日打波，我应该有俾多条香蕉你食噶，咁都唔够饱咩？ 是啊，好唔饱啊，所以我买咗包薯片食啊。 咩话？你食薯片？肥死你啊！你仲够胆同我讲？我同你讲过几多次，你系唔可以食零食噶嘛？零食系咩？系黑心食物。点解你讲极都唔听嘅啫？你系咪受人影响啊？ 其实阿 Jack 咧，当时嚟讲一啲都唔肥噶，佢系我哋篮球队最 fit 最 fit， 同埋身手最灵活嗰一个嚟噶。但系佢妈咪咧，成日都惊佢会过肥会超标，对佢嘅饮食咧非常之限制，极之严格噶。佢限制住阿 Jack 咧，饮食啊，食啲乜啊，份量啊，要阿 Jack 每日咧都系食佢整嘅嘢，唔俾佢饮汽水，唔俾佢食快餐，唔经佢批准嘅一啲所谓头先佢讲嗰啲咩黑心食物咧，其实嗰阵时我哋已经 form five 噶啦，正正呢个发育时期啦，成班波友走去打完波都一齐去食汉堡包、薯条啊、饮汽水噶啦，都唔知几鬼开心啊！但系 Jack 个妈咪咧就擘大喉咙咁样，争啲啊，争啲连我都想揽埋啊 ！Alex， 系咪你？系咪你怂恿阿 Jack 去食薯片啊？吓， 佢冇啦，我点会无端端咁样啊？唔关我事嘅，唔系我啊 ，Auntie， 绝对唔系 啊！你做咩话人哋啫？我真系肚饿啊嘛，食包薯片啊，有咩咁大件事、啊？ 我如果唔闹你啊，你今日食薯片，听日就食汉堡包同饮汽水噶啦。零食汽水系会整肥人噶嘛，会影响学习能力，系害人不浅噶。Alex 啊，你自己食就好啦，你唔好教坏阿 Jack 噶嘛。你都唔想啊，佢变到好似你咁样噶嘛？ 我当时年少气盛，听到佢咁样冤枉我，梗系好嬲啦，叫佢停埋一边咧，咪落车啦。自此之后咧，佢就唔俾阿 Jack 咧同我哋一齐打波。而我妈咪知道呢一件事之后咧，亦都唔系几赞成咧，我同阿 Jack 咧再一齐玩再来往。就系、是、咁样，我哋两个渐渐咁样就疏远咗，冇再见面咯。 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在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望远，望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好选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 欠，只想有些欢笑嘴脸，能和你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转出一片晴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了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热气，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是与非非，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我讲了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电 康哥， 每周一 星， 今个星期是我和你。 嗱 ，Mimi 交低佢话咧，听众咧就算拣有我，同埋有你，同埋有我和你都得嘅，即系是但一个字又得，两个字又得。 哦，听众有啲选择咧，我都好啱你做石榴群啊。譬如咧，有冯伟棠嘅《在你与我之间》啦， 有只咁嘅歌噶， 或者系尤雅嘅《有我就有你》啦，仲有呢一个我和你嘅邓丽君版本。 系呢一首我都几中意啊，系刘雅丽嘅《你为了爱情》，呢一首都系我童年回忆啊。仲有 Hannah 嘅《只要和我在一起》都有人拣啦。 仲有林忆莲嘅《你令我性感》啦，或者系女方嘅《你令我快乐过》都有人拣嘅。而今日我哋拣选嘅系。为何仍是你啊，陈慧娴。 星空晚风飘过，漆黑女星闪过，浮云随朦胧掠过，心内想着，心内哭着，为何留下我。一切都失去，当一切都不再，躺雪上天爱我，为何让你可不必再伴我，是心底里再想起你，怀着总不减退的伤悲，忆记在脑海中，当我身边仍旧有着你，爱是何明媚，今天就只得我陪伴空虚粉碎的心窝，今只有痛心苦楚。心底里，为何仍是你？充满着早上，充满梦的晚上，为何仍是你？一切都失去，当一切都不在，当爱像烟逝去，为何让脑海依然记着你？ 着你，喊着你名字，至今天就只得我陪伴空虚粉碎的心窝。今只有痛心苦楚，心底里心底里心底里心底里，为何为何仍是你？充满着早上充满梦的晚上，为何为何仍是你？当一切都失去，当一切都不在，当爱像烟逝去，为何让脑海依然记着你？是心底里再想起你，谁令今天再不伤悲？相信在有天终可以再如梦里见着你，喊着你名字，今天就只得我陪伴空虚粉碎的心窝。今只有痛心苦楚，浮云在飘飞，破碎的心里仍是会依然爱着你。 听众是最犀利的，这些歌是好耐没听过，我做仔的时候听的。 你现在都是仔来的？ 我真系后生仔嗰个仔， 咁真系好多年前听， 好多年前我对中学嗰阵时听噶咯。 哇， 好嘢！为何仍是你？我真系好耐冇听， 真系为何仍是你？系你先播到啊，李志刚。 唉，原来咁啊，几十年啊，真系阴公嘅真系。好，拜拜。 拜拜。